朝鲜咸津北道北部灾区创造了一个令世人惊叹的奇迹。解放后气象观测以来未曾有过的狂风暴雨袭击朝鲜北部，造成会宁市、茂山郡、延社郡、稳城郡、清源郡、庆兴郡的160个地区遭受严重的洪灾。但是经过50多天的救灾会战，有3000多栋、11900多套的5层、3层楼房和平房建成，从而在一片灾殃的废墟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先进社区、劳动等时代的先进村。